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入眼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坐梦一下车先片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桥子上的绿衣签儿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，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话说这燕国的头号人物慕容垂前来投奔苻坚，苻坚奉行以德服人，对慕容垂十分的器重，委以重任。王猛这个时候却给苻坚敲起了警钟，警钟敲得嗡嗡响，苻坚却不以为然。这王猛是摇头又叹气，暗地里直伤神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东晋大将军桓温率兵北上了。他是家族里的神童，面相富贵，大有帝王之气。他是乱世中的一员枭雄，遍布硝烟的战场就是他的舞台。然而当乱世英雄遇到风流宰相，这场较量又该怎样收场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乱世帝王苻坚第三集。公元369年，东晋派大将军桓温率兵北上，北方就是东晋王朝的心头痛啊。桓大将军此行志在收复中原，大军的矛头直指燕国。就看这东晋的军队军旗猎猎，士兵穿戴铠甲，面无表情，军马嘶鸣，羊蹄咆哮，光是这股子气势就能把人吓一跟头。燕国国王赶紧派兵应战，可是燕国内部腐败，军队人心涣散，打一场败一场，让人杀得稀里哗啦的。桓温乘胜追击，眼瞅着燕国可就告急了。万不得已，燕王只好向苻坚求助，只要前秦能派兵支援，我们大燕国就割地作为补偿。苻坚一看，呵，开的价码不小啊，看来你燕王是真被逼急了，这报酬挺乐观的，而且正所谓是唇亡齿寒呢。燕国要是真被东晋给灭了，我前秦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，下一个东晋就该收拾我了。可是目前前秦的实力就这么多，万一出兵之后有个什么差池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两下一考虑，苻坚还是不放心，赶紧找来大臣商量。当时朝中的大臣没有一个赞成，只有王猛支持，他还向苻坚献上先救后取的计策，就是先和燕国一起出兵击退桓温， 然后再来个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在燕国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把他给拿下。苻坚听完后觉得有几分道理，可以试试，于是就让王猛率领军队去救援燕国。燕秦两军一联合，实力马上就不一样了，桓温是落荒而逃。按照原来的约定，前秦出兵帮了燕国，燕国应该割地送给前秦才是。可是这燕王竟然耍起赖了，就是不肯呐。哎呀，我燕国说割地的事儿，只不过是在万分火急的情况下才这么说的，情不得已，这话不算数。再说了，我们燕国跟你们前秦是邻国，邻国有难，你们过来支援一把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难道你们前秦就是为了贪图那点小便宜吗？这燕王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呐，怪不得差点举国灭亡呢。可是如今他赖着不认账，苻坚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消息传到朝中，大臣们纷纷将矛头指向了王猛，都说他当初就不应该帮助燕国，所有人都反对，就你一个赞成。苻坚更是鼻子都气歪了，不是你们求着我出兵那会儿了啊？要不是我发兵来救你们燕国，你燕王还能看见今天的太阳？哼，不识抬举的东西。桓温灭不了你，是因为我发兵来救你了，这次你失信于我，可就别怪我不讲仁义了。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其实这个结果王蒙早就料到了，他那个先救后取的计谋，等的就是燕国翻脸不认账，这样他们再出兵讨伐，可就是合情合理的了。苻坚当即派出王蒙，给我去攻打燕国。王蒙将计就计，亲自带领军队去攻打燕国。这一路是所向披靡，燕国的大小城池是一个个被拿下，燕国的国王还有那些贵族王公子弟们全被一网打尽，成了苻坚的俘虏。扫平燕国之后，前秦就基本统一了北方，成了当时最强的国家，这里面王猛是功不可没。当时苻坚要给他加官进爵，可都被他拒绝了。由于日夜操劳，王猛终于病倒了。他这一病，苻坚可抓瞎了，亲自跑到庙里祈求神明，希望王猛病情转好，还派出使者到各地去祭祀大河山川，以求得山川神灵的护佑，更甚者大赦天下，以求上天垂怜。王猛也的确是个忠臣，身在病榻之上，还不忘了给苻坚敲警钟，一片拳拳之心苍天可见。不过各种迹象表明王猛不行了，已经是无药可救，也没有神灵可以依靠。眼看着王猛最后一口气就要咽下了，苻坚亲自守在病榻之前，爱卿啊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代于我呢？说完眼泪是滚滚而下。王猛伸手拉住了苻坚的胳膊，一口气倒了半天，陛下呀，东晋虽然处在吴越之地，但他们依然是正统的统治者呀，这力量可不能小视。陛下，您要继续以仁政发展实力，这是国家得以久存的根本呐。老臣死了以后，希望陛下千万不要讨伐南方的晋朝，眼前真正的敌人是那些隐藏在内部假意顺服的鲜卑、慕容垂、西羌、姚长这些贵族，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。为了社稷永昌， 陛下一定要把他们早日除掉啊。 王蒙最后这口气依旧是在为江山社稷着想，苻坚一边听着一边流泪。这天年仅51岁的王蒙撒手西去，苻坚悲痛不已，难道是上天有意不让我扫平天下吗？要不然为什么要把我的谋士夺走呢？朝野上下一片悲情。左膀右臂的王蒙死了，苻坚一下就像少了点什么，王蒙生前的一番劝诫还在耳边回答，野心勃勃的苻坚又能听进去几分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王蒙死后，苻坚就一直在思考他的遗言，有些地方他是怎么想也想不通。长江以北我已然拿下了，以目前的实力正要发兵南下，一举踏平吴越，完成统一，王蒙怎么劝我不要伐晋呢？难道是他心怀故国，不忍心江南父老遭受战争的苦难？再说了，他总是劝我杀了慕容垂、姚长这两个人，可眼前这两个人对我服服帖帖的，看不出什么野心呢。况且我以德服人，并不是依靠实力逼迫他们就范，他们为什么要烦我呢？难道王蒙临死前还在嫉妒他们？苻坚一头雾水，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虽然王蒙死得很可惜，苻坚也很伤心，不过另外一方面，王蒙死了就相当于没人拦着我统一天下了，我终于可以放手发动战争了。苻坚的野心犹如一头脱缰的野马，蠢蠢欲动。王蒙死后没多长时间，天象异动，太史令查看天象，赶紧报告苻坚说，这天象是燕国灭前秦的征兆，您赶快把慕容垂杀了吧。苻坚一听就纳闷，怎么人人都劝我杀掉慕容垂呢？苻坚的牛脾气又上来了，你们越劝我杀掉他，我偏偏不杀，不但不杀，反而是官升三级。我堂堂天王是以德服人的，怎么能杀掉前来投奔我的人呢？你们谁都别再提及此事了，谁再提我就先杀了谁。大臣们都不敢再张嘴了，苻坚的弟弟苻荣再也看不下去了，哥哥这不是玩火吗？再这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。王蒙的话还在耳边，可哥哥却对慕容垂他们更加宠信，就算不杀他们也不能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啊。芙蓉忧心忡忡的就去劝苻坚，苻坚一听就不高兴了，你还小不懂事儿，大伙儿都夸你有仁德，我看你呀还达不到那个高度，你要是真有心为哥哥分担忧愁的话，就想想办法怎么把南方打下来，天下没统一呢，你反而在这制造起内乱来了，这算怎么回事儿啊？芙蓉没想到碰了钉子，不再说话了。苻坚更是烦透了，这王蒙死是死了，可是经过他的渲染，现在朝廷里都相信慕容垂迟早要背叛秦国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其实杀不杀慕容垂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可眼下正在用人之际，能代替王蒙的只有慕容垂、姚长这几个人，杀了他们谁打仗去？谁给我统一天下呢？苻坚决定继续护佑着慕容氏，现在他可不管这些内部矛盾了，如何讨伐东晋才是头等大事。 王蒙死后的第三年，苻坚就派他的儿子和慕容垂、姚长带了十几万大军，兵分几路进攻东晋的襄阳。驻守襄阳的东晋将领坚决抵抗，秦兵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把襄阳攻了下来。接着苻坚又派兵十几万从襄阳往东进攻，东晋也毫不示弱，派出水陆两股军队把苻坚打得一败涂地。两次小打小闹可以算是苻坚的试验，一次成功一次失败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到了公元382年，苻坚认为时机成熟了，就下定决心要大举进攻东晋。这一年十月，苻坚把大臣们都叫到了宫中，召开御前会议。只见苻坚端坐在龙椅之上，一副气定神闲的表情。众位爱卿，朕成王位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，各地的势力差不多都平定了，只有盘踞在东南的晋国还不肯降服。现在我们有97万精兵，朕打算亲自带领去讨伐晋国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大臣们一听都摇脑袋，陛下，晋国虽然弱小，但是他们的国主还没犯什么大错误，手下还有像谢安、桓冲那样的文武大臣团结一致，咱们要大举攻晋，恐怕不是时候啊。苻坚闻听此言，脸拉得老长。一个武将又说了，陛下，晋国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，再加上百姓都想抵抗，只怕我们无法取胜啊。此话一出，苻坚更生气了。哼，长江天险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的军队那么多，大家把手里的马鞭子扔到长江里，都可以把长江堵住，还拿什么来做屏障呢？大臣们说什么的都有，议论了半天，就是没个结果。苻坚不耐烦了，得了得了，你们都走吧，我自己决定。大臣们看见苻坚发火，只好一个个退出宫殿，最后只有弟弟苻荣还留在殿上。苻坚把弟弟拉到身边，打算问问他的看法，没想到苻荣也是老生常谈，不同意出兵。苻坚没想到亲弟弟也会反对他，马上沉下脸来，连你也说这种丧气话，真叫人失望。我有精兵百万，兵器粮草堆积如山，要打下晋国这样的残余敌人，哪有不胜的道理呀？芙蓉看哥哥一意孤行，急得直掉眼泪啊！陛下，现在打晋国没有必胜的把握呀，而且京城里还有许多的鲜卑人、羌人，陛下离开长安远征，要是他们起来叛乱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陛下难道忘了王猛临终前的一番话了吗？几乎所有人都出来反对，苻坚烦得不行，这时候终于有人出来支持出兵了，这个人就是慕容垂。大臣不同意出兵，亲弟弟也不同意出兵，甚至是自己身边的宠妃还有儿子都不同意出兵。苻坚去征求慕容垂的意见，慕容垂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陛下呀，强国吃掉弱国，大国吞并小国，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，像陛下这样英明的君王，手下有雄师百万，满朝是良将谋士，要灭掉小小晋国不在话下，陛下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就是，何必去征求那么多人的意见呢？苻坚听了慕容垂的话，高兴得眉开眼笑，看来能和我一起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。说着马上吩咐左右拿出500匹绸缎赏给慕容垂。经过慕容垂一番怂恿，苻坚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。第二天 他就派慕容垂带领25万步兵充当先锋，他自己带着60多万军队、27万骑兵紧随其后发兵，同时苻坚还把晋国的皇上、丞相这些人都封了官，并且在长安修建了精美的宅院，准备将来安置这些人。可见这苻坚统一天下的心有多急了。公元382年的秋天，大秦天王苻坚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，向南面的晋国进军。大道上步兵骑兵加上车辆马匹浩浩荡荡，掀起的尘烟是遮天蔽日。这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据说有100万人之多。走了整整一个月，苻坚的主力部队才到达项城，而同时从兰州下来的人马也已经到达了彭城。他们打算兵分两路同时向江南逼近。这个消息传到了东晋的都城建康，可把晋孝武帝吓懵了，满朝文武也失去了主张，都把目光集中在宰相谢安身上，想请他拿个主意。谢安坐在一边捻着胡子笑呵呵的一言不发。谢安这个人很有才能，而且持重老成，心理素质非常好。此时听着大殿上闹哄哄的，这谢安却像没事人一样。晋孝武帝看见丞相谢安不慌不忙的，就赶紧问他，丞相可有什么好方法破敌呀？谢安只是淡淡的说道，我要带领中坚力量在这儿了断他。谢安向皇上建议自己坐镇建康，派弟弟谢石代理征讨大都督，负责指挥全军，侄子谢贤任前锋都督，带领8万人马北向迎击秦兵，又派胡斌带领5000水兵到寿阳去配合主力作战。晋孝武帝看谢安说的条条有理，便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东晋这边拉兵布阵，苻坚那头是日夜兼程，兵分两路，眼看着一场恶仗不可避免。这苻坚真的能如愿以偿地统一天下吗？东晋又会如何奋起反抗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。